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特别创意专题节目，漫威英雄梦由他而起，纪念斯坦利特别篇。本期节目制作泽环，编辑泽环，监制冯健。在美国当地时间2018年11月12号的这个周一，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利在好莱坞的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可以说，对于无数的漫威迷而言，他们的英雄梦都是由斯坦利而起。在这里，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来纪念老爷子，祝一路走好。漫威其实除了电影好看，在不同电影当中出现的歌曲呢，也往往会让大家格外的印象深刻。比如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非常的经典，来自于红骨头乐队的 Come and Get Your Love。Come and Get Your Love 来自于《银河护卫队》这部影片，这首歌呢应该也算是漫威迷们呼声最高的一首。很多人用三个字来形容这首歌曲对于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就是最怀旧。刚才也说到，这首歌曲 Come and Get Your Love 由红骨头乐队 Rebel 演唱，也是《银河护卫队》的开场曲。整首歌曲带给大家的是一种非常轻松快乐的感觉，当然副歌部分呢也是用一种反复的形式告诉大家要勇敢地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爱。 当然你还记得在影片的一开场的时候，星爵他有一段开场尬舞，配上这样的音乐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宇宙危机靠歌来拯救。其实说到银河护卫队，真的是诞生出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银河护卫队二，还记得这首歌吗？ Starry nights, sunny days, I always thought that love should be that way. Then comes a time that you're ridden with doubt. You've loved all you can and now you're all loved out. Ooh, ooh, baby, we've been a long, long way. And who's to say where we'll be tomorrow? Well, my heart says no, but my mind says it's so.歌叫做 Hum Man Shang A Lan Song， 这首歌的出现呢，也是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在银河护卫队二开篇的时候和护卫队结下梁子的索维林小金人战队，这帮宅在家里就可以通过打电动去操纵飞行器的家伙，在银河护卫队二当中真的是好好的搅了那么一局。而这首 Hum Man Shang A Lan 也是美国流行摇滚乐队 Silver 唯一一首稍微有名气的歌曲。这次呢，能够入选到银河护卫队第二集当中呢，也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啊。而事实上呢，这首歌曲呢，当时是来自于一位粉丝的推荐。面对成千上万的推荐曲目，导演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是选择拒绝的。理由很简单，粉丝推荐的歌呢，他基本上都听过。但对于这首歌曲呢，导演觉得很新鲜。他是这样说的，这首歌听起来真怪，我之前竟然完全不知道。就这样，这首歌曲呢也成了银河护卫队二当中闪亮的一首。银河护卫队二诞生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这一首你还记得是哪个场景吗？ In a little cafe just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 she was sitting there giving me looks that made my mouth water. So I started walking her way.She belonged to Batman Jose. And I knew, yes, I knew I should leave. Then I heard her say,

影片当中这首 Father and Son 响起的时候，星爵戴上了耳机，四周呢也安静下来，只有放松的吉他扫弦声伴随着英雄谢幕。说到 Father and Son 这首歌曲，英国著名歌手 Cat Stevens 的名曲，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Cat Stevens 在这首歌曲里分别用低沉和高亢的声音演绎出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对话，曲风可以说温情近人，就像是一位隔壁大爷在讲起他的陈年往事。歌曲唱到，你还年轻，只能说这是你的错，但我知道想要安定下来很难，因为我也曾和你一样。父亲的语气轻缓，想让儿子慢慢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也深知当一条路摆在儿子的面前，这个年轻人注定是要离开的。所以歌曲也是这样唱道，对，我真的要走了，就像漫威之父 Stan Lee 也是真的离开了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漫威电影当中好听的歌曲，离开银河护卫队这两部，下一步我们去往的是哪里呢？听这首歌猜猜看。 首 Sweet Dreams 来自 X 战警天启这部影片当中。 X 学院即将爆炸，镜头一转呢，蜜蜂扇动的翅膀开始慢慢静止，一只银色的脚出现，奇迹也开始了。你不觉得听完这首歌曲就感觉 Sweet Dreams 这首歌是为快银这个角色量身定做的吗？整首歌曲非常的燃，也可以说是一部励志洗脑神曲了。昂首前行在歌曲当中这个词反复的出现了一遍又一遍，配合着曲风，简直是除了酷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更妙的形容词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听到这里。漫威电影当然还会继续的出现，在这里我们也仅以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来纪念斯坦利。他曾经亲自创作了神奇漫画公司 90% 以上的知名角色，他的漫画呢已经在全球75个以上的国家以25种不同的语言去进行印刷，超过了20亿册，无数人的漫威英雄梦因他而起，而这样的英雄梦也会继续的做下去。感谢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复仇者联盟3预告片当中出现的一首 Live Like Legends， 像传奇一样的活着。代表监制冯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泽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拜拜。 When it rains, it pours. There will be blood in the water cold to the core.Shoulders.

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请听专题音乐节目《老林的墓志铭》。 这个碑文可不是一般的。 他盖了哪个字儿？我记得是，这恰老师写的，我这有。 2018年3月28号，是华北平原上春天里常见的一个大风天，在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村林中树老人的墓前，大风卷起尘土。也似乎在诉说着人们对这位老人的缅怀和思念。林中树是屈家营村一位普通的农民，人们都称他老林。老林的一生中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那就是用30年的奔波和操劳，促进了智化寺经音乐和屈家营音乐会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动了整个京津冀笙管乐的复兴和繁荣。 林老先生，今天是2018年3月28日，是咱音乐会的复兴节的节日。 3月28号这一天，是屈家营音乐会一年一度的复兴节。老林逝世刚满1周年，今年的复兴节会里决定不举办庆祝活动，而是到老林墓前祭奠，给最新立的墓碑揭幕。仪式开始前，很多老林的生前好友和笙管乐爱好者纷纷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石家庄、廊坊等地赶来。墓碑的揭幕仪式由屈家营音乐会会长胡国庆主持。 今天呢，给您老人家特碑立传，给您立了一个碑，下面呢就让您的儿子呀叫林森商给大家呢把您老人家的碑文给大伙念一下。这碑文呢，是这个乔老师呢，乔建忠老师呢，给这个跟这个张振涛还有黄虎他们三个人给您立的这个碑文。 生于斯土，没于斯壤，农务之余有主轻商，奔走京城为月存亡，五月复兴重启华章。 笙管乌咽，屈家营音乐会演奏的普安咒，诉说着人们对老林的思念和敬意。在老人墓前，屈家营音乐会会长胡国庆历数着30多年来老林为屈家营音乐会做的那些事，一桩桩，一件件，一年又一年。 咱回忆起32年前呢，是您老人家8次进京，最末后找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您把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带到了屈家营音乐会，他们给予了屈家营音乐会一个充分的肯定，给了一个较高的评价。从那以后呢，音乐会就复兴起来，并且呢，在您老人家的推广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华北冀中又发现了很多的乐社。在这30多年来，冀中笙管乐发展和壮大，您老人家是功不可没的。回忆起30年前，1987年的5月26号， 您老人家带着曲靖音乐会首次进京演出，您老人家受到了中国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展祥的接待，受到了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的接见。1987年6月19日， 在京津冀很多热爱笙管乐的人心目中，老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了不起的壮举是从45岁那年进京问乐开始的。那是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吹了7年。曲家营音乐会的会员们心里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找到时任副村长的老林，问音乐会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音乐现在还让不让吹？如果能吹，他们想恢复起来；如果吹了犯法，就把乐器砸了当废铜卖掉。这个问题让老林犯了难，在县里多方打听仍然得不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想到了去北京。讲起这段经历，用老林的话说，他是见了文化部门就进。他先后找到了中国木偶剧院、北京音乐厅、北京市文化局、北京群众艺术馆、中国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学院冯文慈教授的推荐下，最终找到了当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的乔建中。乔建中并没有直接给老林答复，而是说要去村里考察。 俺找了音乐研究所，音乐研究所定的这个时间都是3月28号，他们到这儿来看看。他说我说他也不信，连老乔带队来了一车人，到这儿一看见保存的东西挺完整，演奏的水平还挺高，金英和他就说这是国粹国宝。从这天开始我们都明白了，我们音乐音乐会不是私酒，是国粹，发扬光大。音乐研究所这么专家又帮助我办了很多很多的事儿。 1986年3月28号，曲家营村音乐会迎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音乐学家们。乔建中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 到了曲家营已经是大白天，就11点多了，我记得早上一大早走的。到那以后呀，哎呀，这个老林真是了不起，他已经把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到处都是那种绿红纸条啊、粉纸条啊、绿黄纸条、啊、都写上，欢迎我们来做这个考察呀什么的，都已经都准备的好好的。然后呢，我们就进了一个大院，先到那个院子里坐下了以后，就开始看翻谱子。1948年的，正好是那会儿的谱子还非常好，还挺新的。再就看到个玉管，那玉管呀非常漂亮。哎，他们当然有好多传说了，玉管是康熙皇帝了时候送的了什么的，再就看他们的笙，他们的笙也是比较老的笙，哎，不是我们后来，加了箭的、加了那个苗的那种笙，几十个苗都是，十七簧笙，哎，这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明白了，这个非常有年代了嘛，是吧？就开始听演奏，演奏他们当时给我们演奏大概就3个曲子。一个普安咒，一个玉芙蓉，一个就是叫他们叫法器，法器就是以打击乐为主。第一次看到风月池那个舞博非常漂亮，哎，而且呢就中间还夹着小曲，他们就是叫他们又叫大家伙，哎，演了，我们录了，第一次录了3套，啊，那个我相信现在还在研究所保存。 乔先生说，尽管已经有20多年停止活动，但他们演奏时配合默契，功夫很深，大曲文雅舒缓，法器变化有度，让我们所有人赞叹不已。 经过音乐学家们鉴定，曲佳莹音乐会演奏的音乐古老而又珍贵，和北京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智化寺京音乐一脉相承，都是明代以来的音乐遗存。从那以后，在老林的提议下，每年的3月28号这一天被定为曲佳莹村的复兴节，每年都会在村里举办庆祝活动。乔建中说，起初他还对这件事不以为然，但是当他们办了十几届后，他就意识到曲佳莹的复兴节和那些国际上著名的音乐节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老林看来，所有和曲佳莹音乐会有关的事都是大事，为了这些事他不辞辛苦，多方奔走，用自己的真诚质朴打动了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在乔建中之后，继任中国音乐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张振涛对此深有感触。 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大家还都忙着去脱贫致富，老林就想到了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艺术能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因此他几次到北京，每次呢都是为了，就是现在说我们说叫讨个说法，是吧？到底怎么样？老林很运气碰到了老乔，当时就是这个两个呢都是恰恰都遇到了一个相同的这种，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的这样一个心愿，所以这件事情呢一直这么延续下来。这几十年来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曲佳莹音乐社呢对20世纪的采访史啊，对于20世纪的传统音乐的研究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而这里边这个重要事件当中的中心人物就是老林和老乔。一个局内人，一个局外人，两个人一搭手成就了20世纪采访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所以我想，那么这就是我们曲佳莹这个乐社啊，在20世纪到21世纪发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这个作用呢，因为有这样的有心人，是吧？有这样积累了这么多的资料，还会延续下去。 1987年5月26号，曲佳莹音乐会第一次进北京演出，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专场音乐会，吕骥、赵峰等当时音乐界的多位领导都观看了演出，并和老林成为了朋友。他们帮助曲佳莹音乐会实现了很多老林的想法。当年赵峰在病中还关注着曲佳莹音乐会的传承问题。 民族音乐中间的传承啊，它的新传呢、啊、还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需要保护的一个领域，这个东西如果不赶快加以保护啊，这一代人一死，我们可以说难听一点，上愧对祖先，下愧对后代，这个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所以虽然我老弱病残呢，但是也很愿意到处呼吁，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出其一成即事。如果这个地方能得到福祉呢，其他地区我相信也会受到重视。所以我恳切地希望呢，社会各界啊，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能够对这个古老的，而且是对全世界都将要产生作用和影响的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遗产呢，能够放在一时一层上来。 在一系列事件的带动下，从1986年冬开始，村里有多批年轻人报名学习音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已经传承了500多年的智化寺经音乐面临传承危机时，经音乐第26代传承人张本兴师傅惊喜地发现，曲家营音乐会里有年轻人。智化寺方面通过多方联系找到老林，将曲家营音乐会的胡庆学等五位当时才16、17岁的孩子招到了智化寺，承担起了第27代传承人的重任。1986年起，直到老林逝世前的30年，对于曲家营音乐会的发展，他总是有着无穷无尽的想法，想到了就去实现。在老林的张罗下，曲家营音乐会实现的目标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盖音乐会堂，修路，传承音乐。老林找来的钱不下千万，但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花过一分钱，始终以他的六亩地为生。为了解决音乐会排练场所的难题，老林原想筹款在村里盖几间普通的房子，但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盖成了一个古色古香、有着相当规模的音乐会堂。音乐会堂盖得风风光光，但老林内心却有很多遗憾和痛，因为当初和他一起把曲家营音乐会复建起来的一波老会员，在音乐堂建成前已纷纷离世。于是老林决定为这些老会员刻碑立传，他请音乐学家张振涛拟好碑文后，找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农业电影电视协会5个单位盖了章。他说，这个碑文是针对大家伙的，哪个人走了，就把他的名字和生死年月填进去。碑文这样写道：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月某日死，固安县礼让店乡曲家营村人，生于司徒，没于司壤，一生稼色耕读持家，别无所好，唯蜀艺生馆入本村音乐会，春起秋望，中原祭祖，曲本乡里，鼓吹舞挠，沐足和亲，世道虽难，一生不辍，为本村音乐会贡献良多。 如今本会名满京畿，享誉燕赵，吾辈小民名不张氏，所愿为生管普运，代有新传，立碑于此，以不泯其志。不知老林曾含着泪带着痛送走了多少音乐会的老友故知。2017年3月18号他走了。同样很多人从京津冀各地赶来为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送别。从18号去世到20号出殡，老林的灵前乐声不断。人们把这次送别办成了一场持续2天的音乐会。那些带着乐器来到老林灵前的有花甲老人，有十几岁新学音乐的孩子，更有很多青壮年。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一代又一代的乐师成长起来了，这块笙管乐的文化土壤也渐渐肥沃，京津冀上百个乐社得以复兴。2018年3月28号，曲佳莹音乐会的第32个复兴节上，曲佳莹音乐会吹起了古老的普安咒，音乐声中，老林啊，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 今日歌曲《绿城花雨》，推荐单位广西文艺广播。 不用刻意去赏花，只因置身在南宁的花海中，三角梅、羊蹄角、朱槿花、芒果树总是不经意出现，让赶路的人会心一笑，心生欢喜。这绿城飞花成就了诗意的南宁，也成就了绿城花雨。著名词作家张明和。 20年前我刚从辽宁调到广西来工作，心里很是冲动，特别是冬季里微风吹过，花瓣像花雨一般洒落在地上，落在行人的肩头，我便有了对南宁四季飞花的美好印象。 绿城四季飞花雨，天天都有春消息，去来天南地北的我，看懂各山各海的你。 去来天南地北的我，